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以为格拉齐亚对他的感情是毫无问题的，所以踌躇了几个星期，有一天终于问格拉齐亚：难道你始终不愿意？啊？什么呀？属于我？啊，就是说，你不愿意我属于你吗？格拉齐亚微微一笑：现在咱们不就是这样了吗？朋友，你明明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格拉齐亚听了有点慌乱，但是他握着克里斯朵夫的手，很坦白地望着他，温柔地回答：不，朋友。克里斯朵夫话说不上来了。格拉齐亚看出了他很伤心。对不起，我使你心里难受。我早知道你会对我说这个话的。咱们既然是好朋友，应当非常坦白。 朋友？只能做个朋友吗？ 别那么不知足。他还要什么呢？跟我结婚吗？从前你眼睛里只看见我美丽的表姐的时候，我很难过，因为你不明白我对你的感情。不错，咱们的一生可能是完全另外一副面目。现在我认为这样倒更好，我们没有让友谊受到共同生活的考验，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把最纯洁的东西亵渎了，不是更好吗？ 你说这种话，因为你不像从前那么爱我了。 哦，不，我始终是那么爱你的。 啊，这还是你第一次对我说呢。 我们中间不应该再有什么隐瞒。我告诉你，克里斯朵夫，我对婚姻已经没有信心了。我自己的经验我知道不能作为一个有力的例证，可是我仔细想过，在周围仔细看过，幸福的婚姻实在太少了。这个制度有点违反天性，要把两个人连在一起，他们的意志必有一个受到摧残，或者竟是两败俱伤。而这种痛苦的磨练还不能使灵魂得到什么益处。 啊，我的意见恰好相反。我认为婚姻是两心相印、相忍相让的结合， 真是多么美妙的事啊。 是的，在你梦里是美妙的，事实上你会比谁都更痛苦。 怎么，你以为我永远不能有个妻子，有些儿女，有个家庭吗？啊，别跟我说这话，我会多么爱他们啊。难道你以为我不可能有这种幸福吗？ 那很难说，我看是不可能的。要是有个老实的女子，不大聪明，不大美丽，对你忠诚的，可是不了解你的，那也许还可能。 哦，你太刻薄了。可是你不应该取笑人家，一个好心的女人，即使谈不上风雅，究竟是好的。 对呀，要不要我替你找一个？ 别说了好不好，你简直是刺我的心，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我又没说什么。 难道你竟一点不爱我，所以能够想到我跟别的女子结婚？ 正相反，我正因为爱你，所以要使你幸福。 你要是真的…… 甭提了，甭提了。告诉你，那对你是不幸的。 别替我操心，我发誓我会幸福的。可是老实告诉我，你自己是不是跟我一起的时候会痛苦？ 痛苦？ 哦，不会的，朋友，我太敬重你了，太佩服你了， 绝不会跟你在一起而觉得痛苦。并且我可以告诉你，我相信如今无论遇到什么事，我都不会怎么痛苦了。我见得太多了，把一切都看得很淡。可是很坦白地说，你知道我的弱点，我或许会相当的愚蠢。过了几个月，要觉得跟你在一起不十分幸福，那是我不愿意的。正因为我对你抱着最神圣的感情，我无论如何不愿意使这一点感情受到影响。 克里斯多夫听了很悲哀。啊，是的，你这么说无非是为了减轻我眼前的痛苦。我不能讨你喜欢，我有些地方是你非常讨厌。 哪里哪里，没有这种事，别这样垂头丧气的。你是一个挺好挺可爱的男人。 那么我简直糊涂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融洽相处呢？ 因为我们太不同了，两个人的性格都太显著，太特殊了。 就因为这个我才爱你。 我也是的，但也因为这个我们将来会发生冲突。 不会的。 会的，会的。或者因为我知道你比我有价值，我要埋怨自己不应该拿我这个渺小的人物来妨碍你，那时我就会把自己的个性压下去，一声不出。但心里是要痛苦的。 克里斯多夫的眼泪都冒上来了。 啊，这一点我是绝对不愿意的。我自己受什么罪都可以，却不能叫你受罪。 啊，朋友，你别急。你知道我这么说也许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些，也许我还不能为你牺牲呢。 那不是更好吗？ 可是你要被我牺牲了，然后我回过头来也得痛苦。你瞧，不论从哪方面看都没办法解决啊，还是像现在这样吧。天下有什么东西胜于我们的友谊呢？克里斯多夫摇了摇头，不胜悲苦地笑了笑。是的，这些无非证明你骨子里并不怎么爱我。格拉齐亚很亲切地笑了笑，带了点惆怅的意味。也许是吧，你说的不错，我不是个年轻人了，朋友，我疲倦了，生活真磨人，尤其对一个不像你这样强的人。你有些时候我看你还像一个17、18岁的大孩子呢。 大孩子，脸已经这么老了，皱纹这么多，皮肤这么憔悴了。 我知道你受过很多痛苦，和我一样多，也许更多，那是我看得出的。但你有时候望着我，眼睛完全跟年轻人一样，于是我感觉到你心中涌出一股朝气。我吗？我是已经熄灭了。我当年有热情的世界，像人家所说的黄金时代，我可是多么的不幸啊。现在我没有力量再那么来一下了，我只有一点稀薄的生命，没有胆量再去尝试婚姻啊。从前倘若一个我熟识的人向我有所表示的话， 你说啊，说啊。 哎，甭提了。 这样说来，要是我从前……哦，天哪！ 什么？要是你从前……我又没说什么。 我明白了，你太狠心了。 从前我是疯了，如此而已。 你现在说这个话，是更要不得。 可怜的克里斯多夫。我说什么都会使你伤心，不说也罢。 说吧，说吧，跟我说呀。 说什么？ 说点好听的。哎，别笑我呀。 你可别伤心呐。 我怎么能不伤心呢？ 你不应该伤心，真的。 为什么？ 因为你有了一个非常爱你的女朋友。 真的吗？ 我告诉了你，你还不信。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说了你可以不难过了吧，可以知足了吧。咱们这番宝贵的友谊总该叫你满意了吧。 不满意也没办法。 薄幸啊，薄幸啊。而你还说爱我，其实我爱你还甚于你爱我呢。 怎么可能？ 克里斯多夫这样说的时候，那种爱情的激动把格拉齐亚逗笑了。克里斯多夫也笑了，他还坚持着说：“ 那么，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吧。” 格拉齐亚静了一会儿，望着克里斯多夫，随后突然凑近克里斯多夫的脸，把他亲了一下。那真是太突兀了，把克里斯多夫愣住了。等到克里斯多夫想张开手臂搂抱，格拉齐亚已经挣脱了身子，在客厅门口瞧着他，把一个手指放在嘴边说了声嘘，就不见了。从这一天起，克里斯多夫不再和格拉齐亚提到爱情，而他跟格拉齐亚的关系也不像过去那么拘束了。从前不是故意沉默，便是无法抑制的感情激烈的表现，现在可变成了一种淳朴的恬淡的友谊。这是朋友之间坦白的好处，说话没有弦外之音了，幻象与恐惧也没有了，他们彻底认识了彼此的思想。克里斯多夫在格拉齐亚家里跟那些他讨厌的外客碰在一起的时候，听见女朋友和他们交换一些无聊的谈话，说些交际场中的俗套，可他觉得不耐烦的时候，格拉齐亚立即发觉了，朝他微微的一笑，那就够了。克里斯多夫知道他们俩是在一起的，他的心情就变得平静了。和爱人心与心的交流，可以使自己的幻想不至于再有毒素，欲念也不至于再那么狂热。既然精神上把爱人占有了，一个人也不会再心猿意马，并且格拉齐亚和谐的天性无形中有一股魅力散布在周围的人身上，过火的举动语气，即使是无意中流露的，也会使他难堪，觉得是不淳朴的，不美的。在这等地方，格拉齐亚慢慢地使克里斯多夫受了影响，他自从不需要压制冲动以后，渐渐养成了一种自主力，而因为不必再为了无谓的暴躁的脾气消耗，那股力量尤其强大。他们的心灵彼此渗透了，格拉齐亚那种只顾体味生活的甜美而朦胧半睡的境界，一遇到克里斯多夫蓬蓬勃勃的生机，也觉醒了。他对于精神生活的兴趣变得更直接更积极，他素来不大看书，懒洋洋的只喜欢几部过去的名著，回来回去的翻着，现在却对于别的思想开始注意，不久也受到了吸引。他并非不知道现代思潮的丰富，但没有兴致自个儿去探险，如今有了一个带路的同伴，他不觉得胆怯了。不知不觉的，他一边称剧，一边跟着大家去了解那个年轻的意大利。虽则他一向讨厌他用那种激昂慷慨的热情去推翻传统，两颗灵魂交融的结果，还是克里斯多夫得益更多。在爱情中间，往往是性格比较弱的一个给的多，并非性格强的人爱得不够，而是因为他强，所以非多拿一些不可。从前克里斯多夫就是这样的，得了奥利维不少精神上的财富，但这一次神秘的结合给他的收获更丰富，因为格拉齐亚带来的是最难得的奥利维所没有的珍宝，欢乐，新的欢乐，眼睛的欢乐，无处不在的光明，好比拉丁天空的笑容，把最微贱的东西的丑陋都洗净了。在古旧的墙上点缀了鲜花，甚至是悲哀，也显出恬静的光彩。光明的盟友是苏生的春天， 新生命的梦在温暖麻痹的空气中酝酿，隐晦的橄榄树有了绿意，古水道的暗红琼绒之下，杏仁树开满了白花，初醒的罗马郊野，春草如绿波，欣欣向荣的罂粟如火焰，赤色的葵花，如阴如入的紫罗兰，像溪水一般在别庄的草坪上流动。蔓藤绕着伞形的柏树，城上吹过一阵清风，送来巴拉丁古园的蔷薇的幽香。他们常常一块散步，只要格拉齐亚肯从几小时的迷迷糊糊像东方女子那种似醒非醒的境界中醒来，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喜欢走路，个子高，腿很长，又结实又窈窕的身段，侧影颇像森林的女神迪安娜。两人最常去的地方，不外乎那些别庄。八世纪时，庄丽的罗马被比埃蒙蛮族蹂躏以后的产物。他们最喜欢马丹别庄，位于罗马古城的边缘，可以从那儿俯瞰荒郊。他们沿着橡树成荫的走道，两旁全是古墓，树叶丛中宛然透露出那些罗马夫妇的凄凉的面目和手搀着手的影子。两人坐在走道尽头的蔷薇棚下，前面一片荒凉，清静到极点。喷水慢慢地滴着水，懒洋洋的，像要咽气似的。他们俩低声谈着，格拉齐亚神态安详的眼睛盯着朋友的脸。克里斯朵夫叙述他的生涯，他的斗争，他的过去的苦恼，现在提到这些已经不觉得悲伤了。在格拉齐亚身边，在他的目光之下，一切都很单纯，好像是应该那样的。格拉齐亚也讲他的故事，克里斯朵夫不大听到他说的话，但他的意思，他的思想都被他抓住了。克里斯朵夫和格拉齐亚的心合而为一，他用格拉齐亚的眼睛观看，而且到处看到格拉齐亚的眼睛，那么安静的，燃着一朵深沉的火焰的眼睛，他在古代雕像的残废的脸上看到，也在他们沉默的谜一般的目光中看到。树叶像羊毛似的杉树周围，在太阳底下乌油油发光的橡树中间，罗马的天空笑得多么甜蜜，而在这天上也有他的眼睛。拉丁艺术的意义经过格拉齐亚的眼睛渗进了克里斯朵夫的心。至此为止，克里斯朵夫对意大利作品是完全不感兴趣的。野蛮的理想主义者，日耳曼森林中的孤僻的人，对于阳光底下的美丽的石像的浓郁的韵味，像一盘蜂蜜一般的味道，还没有懂得体会。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格拉齐亚替克里斯朵夫打开了一个新艺术世界的门。克里斯朵夫领会到拉斐尔与铁像的清明恬静的境界，看到了古典天才的庄严的华彩，像狮子般威震着这个被他们征服的、由他们支配的外形的宇宙。威尼斯大师的霹雳般的目光直射到你心里，强烈的闪电把遮蔽人生的迷蒙的大雾给撕破了。还有那些拉丁天才，不但征服了世界，并且征服了自己，战胜之余始终守着严格的纪律，挑出最有价值的战利品让自己吸收，其成绩便是拉斐尔的一批意境高远的肖像画，和他在梵蒂冈宫中所做的几间屋子的壁画。对于克里斯朵夫，那些名作是比瓦格纳的音乐更丰富的音乐，线条明净、结构和谐的音乐，完全显出颜面、手足、衣者举止的美，一切都是智慧，一切都是爱，有的是年轻的身心中踊跃出来的爱，也有的是精神的力，享受生命的力，永远年轻的温情，带着讥讽意味的智慧，动了春情的肉香，驱散阴影，把热情催眠的笑容，还有被艺术家驯服的倔强的生命力。克里斯朵夫不由地问自己，他们既然能把罗马的利益跟和平联合起来，为什么我们就办不到呢？现在一般最优秀的人往往为了追求其中的一个而摧残另外一个，博生、洛朗与歌德所赏识的和谐的境界，倒是意大利人比个别民族更不懂得领会。难道再要一个外国人来提醒他们吗？并且，谁能够把这种和谐传授给我们的音乐家呢？音乐上还没有一个拉斐尔那样的人。莫扎特仅仅是个孩子，是个德国的小布尔乔亚，神经质的、感伤的，话太多，举动太多，为了一点小事就会哭，就会笑。繁琐的巴赫，英勇的贝多芬，他的巨人式的后裔，尽管把贝利翁山跌在奥萨山上诅咒天神，也始终没有看到上帝的笑容。克里斯朵夫可是看到了，因为看到了，所以对自己的音乐感到惭愧， 无意的骚动，浮夸的热情，唐突的怨叹，拉拉扯扯的老谈着自己，漫无节制的发泄，使他觉得又可耻又可怜。那等于一个没有牧人的羊群，一个没有君主的王国。骚动的灵魂非加以控制不可。在这几个月中间，克里斯多夫似乎把音乐忘了，没有这需要了。他的精神受着罗马气息的感应，正在怀胎的时期。他整天像喝醉了酒似的出神，初春时节的自然界也和他一样，一方面因为酣睡方醒而非常困倦，一方面又飘飘然有点醉意。大自然跟他一起做着梦，彼此像一对睡梦中的情人那样紧紧地抱着。克里斯多夫不再讨厌罗马郊外的骚动的神秘气息，因为他已经体会到悲壮的美。他把沉沉酣睡的大地之神抱在怀里了。四月中，克里斯多夫得到巴黎方面的邀请，要他去指挥几个音乐会。他不加考虑的就想谢绝，但认为应该先跟格拉齐亚谈一谈，他觉得把自己的生活去和他商量，心里非常愉快，这样他可以假想格拉齐亚是参加他的生活的。这一回，格拉齐亚可是克里斯多夫大为失望。他要克里斯多夫把事情详细的说一遍，劝他接受。克里斯多夫听了非常难过，认为这表示格拉齐亚对自己冷淡。格拉齐亚这么劝他的时候，也许心中并不是没有遗憾，但克里斯多夫为什么要去跟他商量呢？既然克里斯多夫要格拉齐亚代为决定，格拉齐亚便认为对于朋友的行为负了责任。自从他们在思想上沟通以后，格拉齐亚也有点感染到克里斯多夫的意志，觉得行动不但是我们做人的义务，而且也是件美事。至少他认为他的朋友应当把行动当作一种责任，不能随便放弃。他比克里斯多夫更清楚，意大利的气息有种麻醉的力量，好似温暖的南方季候风包含着迷人的毒素一样，会潜入你的血管，催眠你的意志。他屡次感觉到这种不大好的魅力而无法抗拒。所有他的朋友多多少少全害着这种精神上的疟疾。从前一般比他们更刚强的人都受过这种细菌的害，他们把母狼像上的青铜都腐蚀了。罗马城中有股死气，古人的坟墓太多了，在这久居不如做客比较卫生。住在罗马太容易忘记时代，而这一点对一般年纪还轻需要干一番事业的人是危险的。格拉齐亚明知道他的环境作为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有生气的环境，同时他虽然对克里斯多夫抱着比对无论任何人都更深切的友谊，心里可并不因为克里斯多夫要走开而觉得不高兴。可怜克里斯多夫也使他厌倦了，而使他厌倦的就是他所喜欢他的地方。克里斯多夫太多的智慧和积了多少年而快要溢出来的生命力。格拉齐亚平静的心境被搅乱了，厌恶的理由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格拉齐亚老觉得受到爱情的威胁。这爱情是甜蜜的，动人的，但带着苦苦纠缠的意味，需要他时时刻刻的提防，最好还是隔得远一点。 他绝不承认这些，以为自己出的主意完全是为克里斯朵夫着想。而为克里斯朵夫着想，他的理由就多了。一个音乐家在当时的意大利不大容易过活，他的空气受着限制，音乐生活是窒息了。这块土地当年是替欧洲音乐播种的，现在被戏剧工厂铺满了油腻的灰跟滚热的烟。凡是不肯加入这个合唱队的，不能或不愿意进戏剧工厂的，就得被遗弃或是被窒息。民族的性灵并没有枯竭，但人家让他停滞，让他迷路。长于旋律是意大利宗师的特色，古代艺术的单纯精炼的美几乎是种本能。青年音乐家中保有这些长处的克里斯朵夫不止遇见一个，可是谁关切他们呢？他们的作品既没有人演奏，也没有人肯出版。纯粹的交响曲没有人感兴趣，不是涂脂抹粉的音乐就没有人听，所以他们只能有气无力地唱给自己听，结果也静下来了。有什么用呢？还不如睡觉吧。克里斯朵夫很愿意帮助他们，但即使可能，他们多所猜疑的自尊心也不能接受。不管克里斯朵夫做些什么，他总是一个外国人。一切旧家出身的意大利人，面上尽管殷勤备至，心里始终把外国人看作蛮子。他们认为他们的艺术害了病，应当归他们自己解决，所以虽则对克里斯朵夫非常友善，他们总不拿他看作一家人。那克里斯朵夫还有什么办法呢？他究竟不能和他们竞争，他们在太阳底下的位置原来只有那么一点儿，还好意思跟他们争吗？况且天才不能缺少养料，音乐家不能缺少音乐，不能没有音乐听，也不能不把自己的音乐奏给人家听。短时期的退隐对于精神固然有益，使他能韬光养晦，但必须以重新出山为条件。孤独是高尚的，但对于一个人从此摆脱不了孤独的艺术家是致命的。一个人应当体验当代的生活，哪怕这生活是喧闹的、糜烂的，应当一刻不停地吸收，一刻不停地给，给，然后再接受。在克里斯朵夫的时代，意大利不是当年那个艺术大市场了。也许他有一天会恢复这个地位，但眼前的思想市场、沟通各个民族心灵的市场是在北方。你要愿意活下去，就得上那儿去生活。克里斯朵夫凭着一厢情愿的心思，极不愿意回到喧闹的社会中去。但关于克里斯朵夫的责任，格拉齐亚倒反感觉得更清楚。他对克里斯朵夫比对他自己苛求得多。没有问题，那是因为格拉齐亚看重克里斯朵夫的缘故，同时也因为这样为自己更方便。他把打起精神去生活的事交给克里斯朵夫代办了，自己仍旧保持清明恬静的心境。克里斯朵夫没有勇气怪怨他，他跟圣母一样，已经尽了他最大的使命。在人生中，各有各的角色。克里斯朵夫的角色是行动。格拉齐亚嘛，只要世界上有他这样一个人就行了。克里斯朵夫也不要求他更多。是的，他不要求他更多，只要求一点， 就是希望格拉齐亚的爱他能少为他一些，而多为他自己一些。因为他不满意格拉齐亚的友谊毫无自私的成分，以至于只会替他的朋友的利益着想，而这朋友只求他不要想起他的利益的。克里斯多夫走了，他跑得远了，可是并没有离开格拉齐亚。古语说得好，你心里不同意的时候，永远不会离开你的朋友。克里斯多夫到巴黎的时候，心情非常不好过。从奥利维死了以后，这是克里斯多夫第一次回来。他本来是永远不想再看见这个城市的。从车站到旅馆的路上，他坐在马车里简直不敢向车外张望。最初几天，他老躲在房间里不愿意出门，一想到在门外等着他的那些往事，他就有一种悲怆。但终究是哪一种悲怆呢？自己弄清楚了没有呢？他自以为怕看到往事活生生地蹦出来，或者看到过去的面目都已经死了，那是使他更痛苦的。他的悲怆可是这种恐怖造成的吗？其实对于旧梦重温的痛苦，一个人的本能无形中已经发动了所有的机制，有了防备。因此克里斯多夫挑了一个和从前住的区域离得很远的旅馆。初次上街散步的时候，到音乐厅去指挥预奏会的时候，重新接触巴黎生活的时候，他先还是闭着眼睛，不愿意看到眼前的景象，一味固执地只看到从前的景象。他对自己再三说着，啊，是的，这是我认识的，认识的。艺术界和政界仍旧是那么专横，那么混乱。广场上仍旧是同样的市集，只有演员的角色换过了。当年的革命党变成了布尔乔亚，超人变成了时髦人物，以前的无党无派人士正在压迫现在的无党无派人士。20年前的青年如今比他们当初攻击的老头子更加保守，他们的批评家不承认新来的人有生活的权利，表面上什么都没有改变，但实际上什么都改变了。克里斯多夫与巴黎的老朋友女演员夜莺的互相通信，使克里斯多夫下决心留在了巴黎。一部分是为了讨夜莺喜欢，一部分也是因为他艺术家的好奇心觉醒之下被新生的艺术界景象迷住了。他精神上把所见所闻的一切都献给了格拉齐亚，写信告诉格拉齐亚，他很知道，希望格拉齐亚对这些感到多大兴趣未免妄想，也许格拉齐亚有点漠不关心的，但他感激格拉齐亚并不过于表示出来。格拉齐亚经常每半个月附他一封信，都是措辞亲切而极有节度的，像他的动作一样。提到自己生活的时候，他始终保持着温柔高傲矜持的态度，他知道他的话会在克里斯多夫心中引起何等剧烈的反应，所以宁可表示得冷淡一点，而不愿意挑动克里斯多夫的热情，因为他不愿意跟着克里斯多夫一起兴奋。可是他凭着女性的聪明，自有办法不让朋友的爱情感到失意。 倘使他有何冷淡的话扫了对方的兴，他会立刻用几句甜蜜的话把伤口包扎起来。克里斯朵夫不久就看透了这种政策，便也使出了爱情的狡计，努力控制自己的冲动，把信写得更有节制，使格拉西亚复信的时候减少一些警惕。克里斯朵夫越在巴黎住下去，对于大家忙忙碌碌的新的活动越感到兴趣，特别因为年轻人对他的好感比较少，所以他觉得更有意思。他没有看错，他的走红不过是昙花一现，十年隐退之后再回到巴黎来，他不免在社会上轰动一时。可是命运弄人，这一回捧他的竟是他从前的敌人，时髦朋友和上流人物，一般艺术家反倒暗中对他抱有敌意，或者存着猜忌的心。他的权威是靠着他的年代久远的名字，数量巨大的作品，热烈肯定的语气，不顾一切的真诚。固然，大家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人物，不得不佩服他或敬重他，可是不了解他，不喜欢他，他已经站在当代的艺术潮流之外了。他是个怪物，是个不合时宜的活榜样。那他一向是的，十年的孤独更加强了这一点。他不在的那个时期，在欧洲，尤其是在巴黎，就像他亲眼看到的，完成了一番复兴的事业。一个新的秩序产生了，一代新人兴起来了，爱行动甚于爱了解，爱占有甚于爱真理的一代。他要生活，要抓住生活，哪怕要用谎言去换取也在所不顾。骄傲的谎言，各式各种骄傲的谎言，种族的骄傲，阶级的骄傲，宗教的骄傲，文化与艺术的骄傲，对他都是好的。只要是一副铁的盔甲，只要能供给他刀剑盾牌，保护他踏上胜利之路。所以这一代的人最讨厌听到响亮的苦恼的声音，使他们想起世界上还有怀疑与痛苦，那仿佛是飓风，曾经扰乱那个才溜掉不久的黑夜的。而且大家虽然否认，虽然想忘记，那些飓风还继续威胁着世界。距离太近了，要不听见是不可能的。于是青年们恨恨地掉过头去，大声疾呼地嚷着，想震聋自己的耳朵，但那个声音比他们更响，所以他们恨克里斯朵夫。反之，克里斯朵夫倒很友善地望着他们，看到大家不顾一切地向着一个切实的目标，一个新的秩序攀登，不由地表示敬意。他们在这个潮流中故意做得心胸狭窄，并不使他惊骇。一个人向着目标迈进的时候，应当笔直地朝前望。至于他，坐在一个世界的拐角上，能够回头瞧瞧那个惊心动魄的黑夜，向前瞻望那个年轻的笑容可掬的希望，对着清新而狂热的黎明体会一下那种不可捉摸的美，觉得挺有意思。他站的地位是钟摆的轴心上稳定的一点，钟摆却又在往一边荡过去了。他虽然不跟着钟摆一起动作，却非常高兴地听着人生的节奏跳动。那班人否认他过去的悲怆，他可是和他们一同希望着，要来的一定会来的，就像他所梦想的一样。十年以前，奥利维在黑暗与痛苦中